有段言语只是回到他的家里，十几平家徒四壁，一声不响那女的掉头离去，就像三个小时前未婚妻初次到来嫌弃的样子。 就我觉得这段很难唱，第二 part 比较好唱。 有吗？ 有， 是哦，我觉得都很难唱。 如果你家徒四壁，是没有人要跟你回家的。 可是，在台北要家徒四壁，真的是就是不够钱，就只能家徒四壁啊。 有一个家徒四壁没关系，你至少有个屋顶可以遮雨。哎、欸，对，家徒四壁有墙壁哦。 对啊。家徒四壁只是我们 就是只有四个、欸、就是只有墙壁而已。 台北要是不租空屋，很多房东会给你那种很烂的沙发跟床、欸。 哦，我房东给我一台日本制的压缩机， 非常稀少。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租房子这件事情。 我们不用讲什么，我们没有自我介绍。哦， 嗨，大家好，我是 KK， 我是 Kelvin， 我是娜娜。 今天我们爱就是，大家都听到前面就是，如果你家徒四壁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带人回家的，不管是带朋友还是带艳遇。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租房子这件事情。 对，那正好最近我们都是北漂来北部这边， 不是最近北漂了啦，我们已经北漂好段时间了， 大概一两年。两三，可是其实我们的租屋经验都是蛮久的了。 刚好我们最近都在台北，就是都刚搬完家不久吧。 嗯，对。 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分享一下我们租屋的经验，跟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房子的人，你不知道从何找起，或是说你也不知道要怎么看的话，可以听听我们的这些经验的分享。 可以找我陪你去看房子。 那可以找我们陪你去看房子。好，那其实我们统整一下我们几个经验，大概就是说租屋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就是挑房、看房，再来最后是签约。那挑房的部分的话，欸，你们以前是怎么知道你们这个房子的资讯？ 最早我们开始租房子就是，应该是大家都大学的时候吧，可能大一的时候还有宿舍租。每个学校不一定啊，那大二搬出去，因为抽不到宿舍嘛，那我们就要自己找房子。这时候通常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问学长姐。 对啊， 那有时候运气好，可能会有学长姐他们要毕业退租，或是他们可能跟室友不合拆伙了，他们就房子会让出来，然后就可以去接。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身边的友人去问起，这算是一个还蛮，因为毕竟有人住过他们会知道这个房子有什么优缺点。 对。 那如果你们感情够好的话，他不需要冲康你，或是故意瞒你这样子。 对，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朋友，他超屌，就是，不过那是要升高中的时候，就是他就是上那个台中一中，然后就租房子，离家有点远。 他不是台中人， 他算台中人，但是距离那个地方蛮远的。然后他爸妈就是要，他爸妈就是知道他要去那里，然后找房子，然后爸妈直接跟你买了一栋，买了一户， 哇哦。在台中一中附近买一户， 对啊。 可是那时候买套房赚哎，现在台中涨到翻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哦，我大学的时候也有同学，他就是直接在一样就是家人直接在学校附近买了套房这样子。 对啊，就是在学就是小 在学给小孩子住，然后真的毕业之后就是租房子， 對啊、 然后当投资型产品嘛。哇，可是现在买套房好像现在这个时间套房好像也不好买，也不好回本。 因为现在就是你还要看你那间学校附近，那就如果你 学校都招不到学生， 对对，那这个大学如果是那种蛮危险、你招不到学生的学校的话，那你就是有这个风险。 嗯， 对啊。好，我们继续。 我们回来。 我那时候是就是骑摩托车，或者是跟朋友就是在大学附近开始乱逛，就是我那种下面有可以私人房东手机电话的那種， 就是吉屋出租，下面就有电话一条一条，可以把它撕下来，然后自己打电话联络房东。 对对 对, 對。 我那时候也有一次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一直到很晚才决定说我们几个人要一起住，所以已经到六月了吧，大家都差不多从七月开始租嘛，我们六月的时候才开始在找房子。那我们就是室友两个人就骑着机车在路上，然后到处看哪里有出租的消息。啊，那时候也是运气刚好不错，遇到 一屋的学长姐，他们忘记跟房东讲他们要毕业， 真的很幸运。 然后那次就租到很棒的房子。 他们其实本来没有打算要毕业吧？ 我们逼着强逼着他们毕业了吗？那也是功德一件啦。 对。 然后现在以前我们还常会看一些租屋网嘛，什么518。 591 神秘591租屋网，然后或是什么，反正就是很多网上很多那种租屋网。然后最近几年，就是我开始出社会开始工作之后，我发现因为 FB 现在越来越多老人在用， 真的真的， 所以其实 FB 上面有很多的租屋社团。 对， 而且我自己是现在是住家庭式的，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前室友他们想要找下一个房。 我就是 PO 在租社团。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租社团蛮不错一点，就是除了你可以去搜寻符合你条件的房屋之外，你也可以发文说你自己是什么条件哦，有没有养猫啊，我预算是多少啊，那我需要怎样的厨房卫浴设备，然后可能就会有屋主去跟你进行媒合的工作。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要看到就是住过那个地方附近的人，他也会在底下分享他住那里的心得。 上面的人会留言说：“哦，这房东很雷之类的。” 对啊，因为像之前就有一个就是很便宜5000块的房子，然后可是大家就是开始说，那房东会半夜进你就是那房东会半夜进你的房门哦、喔，他会一直进去，然后他就是那时候的房东都是写女生，可是结果最后管的都是他儿子。嗯，要帮你喂猫啊，什么之类的，要帮你画画啊， 喂你妈， 很可怕。对、啊。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一点就是，上有些房东他们 po 文，他们都会就是 po 照片，然后大家看就觉得，看起来不错，然后知道问价格，他们就是永远不会把价格公开透明，然后私以私屁有私， 怕 说语。对，我们就很像在那个博客花字里面， 蛮像是一些购物社团。我不懂为什么这种东西不能够公开透明，在讨论房价。 就反正你的竞争对手还是会去问你价钱。 对啊，我今天问又不一定我真的是租客。好啦，就不过我真的觉得脸书的社团是一个还不错的媒合平台，可是上面也是有些奇奇怪怪的人啊，就像刚刚娜娜讲的一样。 可有些是，如果你在591遇到不好的房源，例如说像诈骗，也有人会在脸书社团上面分享。 对，脸书上面是不是比较多诈骗？ 没有，591比较多诈骗。 真假的？ 因为我最近就在看到，就是有人在说591上面的房子，他就会跟你说加赖，然后可是他根本就是很消极，然后直到你很紧张的时候，就说不然先付定金，然后再寄钥匙给你。然后可是那个照片上面呢，就是有贴习近平的照片，一看就知道不是台湾的房子、啊。 不定啊，台湾也可以有党员啊。 插座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看就是中国的插座、哦。对啊，然后就是有的人就会因为找房子可能找到很累吧，就会先把定金付出去，然后就被骗钱、 啊。怎么会这么？就是我不大能理解这种行为，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看到，然后你钱就出去了。 对啊， 就是真的。狗急跳墙了， 就是找房，台北找房子真的就是，如果你现在看到房子，你可能隔天早上没有去看，下午的时候 就不见 了。对啊， 好吧，我没有经历过在台北找房子的怕，可能比较不能理解这个。 我也是、欸，我也是亲友介绍的啊， 就是对，有亲朋好友，好棒，有个好的房东真的很棒。 对， 那你们在租房子的时候，你们在选择租地点的时候，你们会考量哪些东西？像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考量就是，因为我之前租房子是在比较偏僻，我工作不是在台北，是在桃园比较没有这么繁华的地方。那时候我就觉得生活机能应该都差不多，所以我就租了一个田中间，但是离公司很近的地方。那时候我的优先考量就是离公司近，这样子我每天早上可以多睡十分钟。 我也是、欸，我也会觉得离工作地点近还蛮重要的，就是你减少那个通勤的时间。 对，而且有时候你遇到那种下暴雨的时候，你就很阿宅， 对啊， 就不想上班。 这时候公司近的话，就是真的是很方便。 可是如果像，因为我自己在信义区工作，然后那时候就在信义区租了那栋房子，然后很贵，破万，大概13000左右，然后每个人就说， wow. 哇，这里真的是。 那信义区13000应该算是还 OK 吧，不算太贵。 就是它是大的，可是信义区因为它普遍整个地方的房子都是旧的，如果要住那种很新电梯大，那一定是20000块以上的房子量。对，然后我现在搬去永和的话，永和就是房子便宜很多，然后我又住的又比较好。 但别人说就是要花比较多时间去通勤。 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生活机能的部分呢？ 我觉得生活机能，信义区晚上就没有人了。永和说永和人还比较多。 信义区晚上就是要注意你摩托车不要停在不该停的地方。 上次会怎么样吗？ 我被拖出停车的，然后检举。 对，真的会这样。 哦，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听说就是。你在那种很难找车位的地方，你停好车之后最好拍个照，留个记录。 哦，对，因为有些人他原本是就是停在可以停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拖到旁边去，然后有画红线的地方，然后就可能被检举。 这真的是很衰小， 超衰小了， 就是 因为我自己是超讨厌别人移我车的，就会觉得 对啦，那这真的是蛮缺德的。 嗯嗯， 我觉得生活机能。要怎么判断生活技能好不好？我觉得就是看离 Saber 有多远。 这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啊， 蛮指标性的。像我之前在龙潭那边住的时候，我去最近的 Saber 走路要走15分钟。 我自己的话是还会看全联之类的。 哦，就是一些卖场 或市场， 要买一些日用品或是煮饭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有的人可能想要运动的话，他就会去挑战可能像国小国中。我家旁边像公园， 就是有公园的操场的地方可以跑，可以。 对，所以大家森林公园才那么贵啊。 哦，我觉得用 Seven 或超商当指标蛮好，是因为这还牵涉到你如果网购东西的话， 对， 对，你就不用常常都要哦，如果宅配你还要担心说哦，我那时候可能不在家之类的。 所以有时候半夜口渴想要喝个水，就有地方买，我觉得就很棒。 对啊， 我觉得租有一件事情麻烦，就是有没有管理。因为有时候宅配的话，有管理员，其实你就有人可以帮你收 件。嗯， 对啊。 嗯，所以你很会买的意思哦。 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宅配超商。 啊，不能寄公司吗？ 就是很重的东西、啊、 哦。 我就觉得，不然就是你买很大型的东西，然后就是所有同事都知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丢 脸。然后大家会开始问你说：“哎、 欸， 你是 什 么东西、 欸 你 买了 什么？你买什么东西？”对，大家会很好奇你到底买什么东西。 那你们两个现在都住在夜市附近，对不对？ 算是 算 啊。你们觉得这个是个夜市这东西是 那叫什么？ 好处或者什 么？就是它是一个闲恶设施吗？ 嗯，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你住在，就是我就要看你的夜市多近。如果今天你是在夜市里面的夜市那条街里面的某一户的可能楼上之类的，就相当于住在夜市里面嘛。 对， 那。我觉得我是不会想要住这个，因为我是觉得并不是因为吵，我觉得是因为很容易有很多的味道，然后你外面路上都还蛮脏乱的， 其实环境比较复杂。 对，然后可能路上就是很多一些 小动物， 对，一些有机生命体， 有机生命体。 而且我真的曾经就是住在一楼是餐厅的地方，然后你真的不要想说你住在5楼还6楼，那些小动物就不会爬上来， 它会有一些油烟味之类的。 就是你听得到他们煮饭的声音，可是就平常就是会觉得是香的啦，不会觉得是油烟。 那你说是可以就是只吃白饭，然后配那个味道， 不要 这样比较省一点，就是吸空气吃白饭这样子可以省一点生活费。你知道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其实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优点。 对，那因为我现在算夜市附近，不是在里面，我就是夜市附近的住宅区里面，我就觉得其实这样还蛮方便，至少。吃的就是相对容易解决很多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是自己煮也不太方便啊，或是说选择性的问题，夜市选择性就是比较多。 嗯， 对啊。 再来就是交通的部分嘛。 嗯，交通我会蛮嗯，交通的话，因为我自己是有交通工具。 嗯， 我觉得有没有交通工具就是已经 租的地点会 考量会不大一样， 对，会比较有大的范围可以选，就不用一定说要 局限 在要 在捷运站附近，一定要公车站牌这样子。 对对对，那当然有交通工具的话，你就要看有没有停车位。 对，有时候停车也是个蛮麻烦的一点。嗯、 对， 我去的时候都会，可能我在找房子的时候，我就会看周围的车位是有空缺是很多的，还是其实虽然有车位，但是其实都是满的。 对，就是你好不容易下班想要回家。你还要在那边找车位， 对啊， 也会很 辛苦，很累。 对啊，而且还要看一下那边的警察会不会常去开一些违停的单，因为像我现在有时候也常常会停一些没有停车格的地方。 不过，像我们现在讲到交通问题，就是找车位这些，应该也只有在台北会比较麻烦，在双北会比较麻烦，其他地方应该是只要不是在市区，应该都还好。 可是其实永和的话，车位就是说一个。八个人要分一个车 位，对啊，也是很少，就是你还是几乎红线的地方，或是住宅区蛮多小路的嘛，那路边其实都挺满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车位的话，不用说一定要离你住的地方多近，好歹也不能太远， 嗯， 对啊，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就是你可能就 好自为之 ，pass 下一个地方， 对啊， 那。像是你自己有交通工具，你还会在意说离捷运站近不近这件事吗？ 我自己有交通工具，我觉得我就不会很在意耶，因为有交通工具，除非你今天是就是，你今天就是看你下雨天的时候，你下雨天你会觉得说啊，你如果离捷运站也蛮近的话，你今天就是上班的话，你就是觉得啊，你可以临时改成搭捷运去上班， 就是你的通勤方式不会这么限缩在单一种， 对，会更多人， 你会比较多人化的选择， 对， 或是今天下班想要跟朋友小酌一下也没关系， 对啊， 对啊，对啊。 那楼层的部分呢？ 哦，楼层的话，我觉得像其实我过往租的经验，我都是住在顶楼。就上面，我 加盖的吗？ 我现在是住顶家嘛，那以前是住在就是社区里面的最上面那一户，但都是没有电梯啦，我就是用走的，那就是虽然一开始真的蛮累的，一开始 习惯就好， 对，习惯就好， 当运动， 对，当运动，然后后来可是之后就是我的朋友都渐渐的越来越不喜欢来找我，我的朋友就是随着我的那个楼层数越来越少。 楼层越高，朋友越少。 对，没错，因为每个上来都觉得说，干，怎么那么高？说干，好累哦。 我觉得住顶楼最大的缺点就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啊。 对，没错，尤其如果你那个地方又是属于比较潮湿的地方，你那个真的是会很湿。像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我们就是内坜嘛，我们住内坜，那就是那里真的潮湿。 大家知道内坜在哪里吗？应该就在中壢， 可以去看。我记得是内壢中壢，就是大家常会搞不清楚。那这个的话，就是因为解释起来有点复杂，那我们就是说好，就是内壢。 内壢到底是中壢还是桃园？ 中壢，它是中壢区。 人家在站中壢跟站桃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讲自己。 他们会只是好像中壢跟桃园会站，然后内壢跟中壢也会站。内壢是中壢神圣不可分割的一块。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 YouTube 那个谁嗨咖，有个 YouTube 叫嗨咖，它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东西，大家有兴趣自己去搜寻一下。对，那你讲到那个冬天冷，夏天很热，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麻烦就是，如果你的顶楼防水没有做好 哦， 就很容易漏水，尤其你如果是老房子、老社区的话，对， 那墙壁可能会有壁癌之类的。 对对对，那像我以前在内坜租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阵子，就晚上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都听到上面有那脚步声，是真的，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我们 很多人吗？还是 没有，就是一个，就很像一只狗在上面一直跑步， 好可怕， 就那个脚步声，你就想象是狗的那个狗不是走路会有声音吗？那就是那叽叽叽叽叽的声音，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那个要上去那顶楼那个门真的是鸡巴难开的，它有点变形了，可能地震的关系，那很难开，一般人也不会上去，所以更比如说有人上去遛狗之类的。但是我一开始也只以为只有我听得到，然后后来找我下面那个室友，他上来，他说他也有听到，然后我们就想说靠，要上去看一下， 那我没有上去吗？ 有，我没有上去啊，因为 上去 之后看，我就是觉得，我就觉得很吵啊。然后我上去看， 结果是流浪狗生了一窝的小狗， 结果是什么都没，结果什么都没有， 好可怕哦。 对，然后前几天就是，但是我们后来有想说，有没有可能是老鼠？ 哦，有可能。 但是 反正就是一些小动物啊， 就脚步是很像狗啊，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是长得像狗的老鼠？ 干，也太大只了吧！ 这有点惊悚。 对，就有点奇，就常常有那个声音。后来就是，但是过一阵子之后，好像就没有了。 好，这个事情 他超度了，他超度了， 他是对成否了，成否了， 成否了，是不是？ 阿弥陀佛。 对，你们都没有听过奇怪的声音吗？ 那个常常。好像大家有听过，就是天花板的方向会传来那种弹珠的声音，你有听过吗？ 哦，有。 对，我们网上看到蛮多人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就好像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它，就是一些可能是热胀冷缩，一些钢骨结构的，因为热胀冷缩产生的声响，或是说像是什么水锤效应之类的。 嗯， 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oogle 看看水锤效应，就是。它会造成一些你墙壁里面有一些声响， 那 严重点的话，甚至会破坏房屋结构。 我还以为真的有人在上面玩弹珠，我从来都不敢去查证。 弹珠也是，全世界人都在玩弹珠，是不是？ 我之前看那种小说，就在说哦，因为小孩玩弹珠很吵，所以那个抓鬼就给他一颗那种皮球啊什么就不会有声音 啊，这样不会有拍拍拍的声音吗？ 忘记了，反正就是比较不吵的东西。 哦， 那你们觉得住在一楼呢？ 一楼就是应该蚊虫类会比较多。 对，像我超怕蚊子，我就完全不会想要住一楼，而且不止蚊子啊，还有蟑螂、老鼠那些都是一楼会出现的， 都会从水沟孔、水沟盖里面跑出来。 那如果今天正好遇到那个消毒日？ 嗯，会很可怕哦。 对，消毒日路上 会很热闹哦。 对，你会觉得哇，原来我们这生命 原来我过得不孤单，原来我的房间不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对对对，对一楼的话，一楼而且很少有人在住一楼的啊。 我之前其实就有找到一楼的房子，它其实就便宜蛮多的。 嗯， 可是因为那时候问 Kelvin， 他们说不要住一楼啦，会有老鼠哦。对，好， 真的会有啊。对， 二楼也会有啊。 一楼的好处大概就是说，你今天搬东西比较轻松。 不过我知道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家里有一些老人家，他们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租一楼或是就是低楼层的这个需求，因为就是对老人家来讲比较方便嘛。 对对 对啊，像其实像我家老人家也是，就是年纪大之后都把他们房间搬到一楼去。 嗯， 对啊对啊对啊。嗯，住高楼层，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是住在八楼，然后有一次好像我去学校上课，然后临时要回家拿个什么东西，很重要的东西，就一回家站在电梯门前，他贴了一张告示牌，维修。妈我就赶时间，然后一路往上跑，跑到顶楼之后东西拿了之后再跑下来，就是高楼层有机会可以锻炼你的心肺能力。 对， 真的是可 以的。可是你如果住那个是有电梯，会需要额外缴一些费用吗？ 它都包在管理费里面， 哦，包在里面了。 电梯的那些维护就是管委会他们在处理嘛。 嗯， 啊，像是我们那时候电费是缴就是台电的账单， 对， 那账单里面就有一部分就是共用电费。 嗯， 对啊，如果是你是缴给房东的话，他就是应该就没有算那个共用部分，但是房东收价就比较高一点。 嗯，对 对，你们如果比较贵的电价有收到多少钱？ 我前几天听到7块的。 哦，7块真的蛮高的， 夸张耶。 我现在的是5块。那我还 5块好像是蛮平均 的，对，蛮常见的，4.5或5就是蛮常见的。那我自己是可以接受 的。我之前自己租的时候是4.5块，电一度是4.5块，然后水一度是10块。其实我觉得水蛮贵的， 10块， 但是其实水用的很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感受。 对，我房东是没有跟我收水费啊，他就收电费。 嗯， 可是我现在就是用台电电表，我就觉得哦，真的省很多。 对啊， 嗯， 台电电表你还会可能明年会有节电奖金。 电费，对，我真的，我上一次是自己住的时候，因为我去年是住一个小家庭，然后我那一年自己住的时候，我有 整个月都不用缴电费， 好爽哦！这是你签个房客太会开冷气， 就是小家庭啊，就是用比较多。 嗯，